那个轮扁他当时呢就跟这个齐桓公，他说我不要说你这个想读古人书啊，学古人，他说我作为一个轮扁，作为一个木工，这个小小的这个技术啊，我都不能够传给我的自己的子孙啊，这不能讲啊。我说我这讲怎么讲法的呢，我这个技术得之于心，你应之于手嗯，就这么个情况，你叫我怎么讲呢，这是我只有我自己晓得，那说不出来，就这么回事儿。所以这个心呢不可思议啊，佛法讲不可思议，涅槃妙心嘛，这个心是妙心呐、啊，不可思议，众生的心也不可思议啊，一样嘛，嗯。所以大家设在灵山会上破焰微笑得法的时候呢，释迦牟尼佛就把这个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这个微妙法门传给大家设计，这个四句话啊，就是佛法的法印，就是这么一代代传下来的、嗯、啊。你看那个正法眼藏，嗯，他为什么不叫正法耳藏啊，嗯，为什么叫正法眼藏呢，从我们的六根来讲，眼耳鼻舌，这眼睛就摆在前头啊，从我们一个人来讲，你看看还是眼睛重要还是耳朵重要啊，啊，如果人要问我说，是你还是要耳朵还是要眼睛，我说我要眼睛我不要耳朵，不戴耳朵嘛还可少烦恼，这不是眼睛不行啊，走路都不好走。正法眼藏，那除了正法眼，嗯，进大地是沙门的一只眼啊，开示悟入佛智之见，他不是讲见，就是眼呐、啊。楞严经，释迦牟尼佛那个给教化这个无难的其数真心十环显见，多半都是用眼的啊。开佛之见不是眼吗？明心见性不是眼吗？见道方修道，那不是眼是什么东西呢？啊，这个眼啊，在我们佛法里像有肉眼，大家都有的肉眼啊，啊，肉眼奈非通，天眼通非暗啊。那个我们这个肉眼没得用啊，隔着一层窗户纸都看不到，外边都看不到。啊，天眼呢，那个这个墙壁它是能够看得通的，嗯。佛也有肉眼，但是超过肉眼，佛也有天眼而超过天眼，也有慧眼能够见空也超过慧眼，也有法眼超过一切菩萨啊。佛呢也有佛眼，那个佛眼呢降伏已还就不具备了，敷衍如前日照翼腿还同，体就是眼的根性，佛的跟眼根的根性跟众生的眼根体是一个样子的。那敷那个铁敷衍呢是修得的啊，说是照翼体还是一个样子的，行福济众生四三五差别嘛，这个循环这个道理处处通，没有两样子。所以我们绝对不可以自暴自弃，所以我们是凡夫啊，人家是成佛了，成佛从哪来的啊，不是从我们这一道一步步修得来的吗？啊，下下人 要有上上智，这个是做我们现在学佛的人上是当仁不让的啊，都能够成佛，不能说我苦恼啊，我业障重啊，你业障多重啊，那个三祖见二祖啊，就是我业障重啊，业障在什么地方呢？找业障找不到啊，你叫我忏悔，你拿来我给你忏悔呢，找不到，业障重啊，那个四祖见三祖，他说我这个好像是不得解脱，求解脱，所以说那个四祖说是哪个把你捆到的，哪个把你拴到的，没有没有，就我已经给你做了解脱了嘛。恰恰用心是恰恰无形用，我们现在当然用这个一念心，用这个功，用这个念佛是谁，这个恰恰用心念佛的是谁不明白，就用这个心念念明明清清楚楚的，历历明明的，就用心，用心要有心可用，你可不能够把这个心摆在那个地方不用啊，空牢牢的，墨守空闲，那个就不叫恰恰用心啊。恰恰用心是恰恰无心用啊，你看这个时候不是叫有的时候就困难了，又叫我恰恰用心，又叫我无心用，这个恰恰用心跟恰恰无心用呢是一不是二，正在恰恰用心的时候，一心得力的时候，无心用，无什么心呢，没有妄想心呢，什么心都没有了，无心恰恰用，常用恰恰无啊，那么这个古人的这个语言可以做多方面的解释，也可以做多方面的领会啊，这就说我们的用功，你要合乎这个标准，那说明我们用功的道路呢是正确的啊，恰恰用心是恰恰无心用，这里用心，有的人呢他不用心，我也不想坏事情，我也不想坏好事情，我也不起恶造业，我就这个地方啊空空牢牢的，这个不叫恰恰用心。那还有几句话呢，这个也是说嘛，这个禅堂的用功，用功的这个衡量用功的正确与不正确，他是怎么说的呢，行行寂寂事，行行妄想非，寂寂行行事，寂寂无寂非，这个都是在禅堂里向的成了一种规律了啊，都要合乎这个标准，纠正我们用功的还是正确还是不正确，醒醒寂寂是什么，这个醒醒寂寂，醒醒就是明明白白的清清楚楚的，但是清清楚楚的呢，这个里向没有妄想，不浮躁，没有妄想，历历明明的，只允许这个念佛是谁清清楚楚的啊，这个醒醒啊，醒醒寂寂是呢，就是醒醒妄想呗，如果醒醒我就打消妄想来了，那就不对吗，寂寂醒醒是寂寂无就寂寂啊，我这一禅念佛是谁，妄想也歇下来了啊，瞌睡也没有，好像是好太满太平的， 心里想蛮安静的，安静可以说没有妄想嘛，但是你不能够睡觉啊，一刻安静下来没的事就睡觉了。所以寂寂醒醒是寂寂无寂非，无寂呢不寂善不寂乐，那这个无寂那堕入无，堕入无为坑，时时刻刻保住我们这个念头呢，历历明明没得妄想，醒醒寂寂呢，寂寂无寂，无正如寂静如火，一寂静下来什么都不要了，念不是也没有了，功夫也没有了啊，那也不对啊。说这个都是衡量我们用功的标准尺子，就我们自己呢要用功的时候参念佛是谁，自己要注意这一点啊，千万不要走错路。这个走错路一个唯恐堕坑落堑啊，或是遭警戒甚至遭魔障，千万不能够我们修行修行用功啊，想开悟啊，悟开不了啊，那不是麻烦吗啊。一定要掌握自己这个，把这个路途掌握清楚，不能够走岔路。人说宁可前生不悟，不可以一世遭魔，遭了魔蛮困难的，很难挽回啊。说明了这一点啊，那就我们这就处处要注意这个功怎么用法子。醒醒寂寂醒醒不能有妄想，寂寂醒醒寂寂不能有昏沉啊，昏散良浅，这个我这个移情得力就这样用下去啊。功夫嘛都是从浅到深，都是从浅到深呐 啊这是从有心到无心，这一步步用下去，那也没得底啊，参念佛时也是没得底的啊。念佛是谁不是说的吗，一直送到你成佛呢，破本参破重关破牢关，那个今后的事还多得很呢。所以佛法你们要说我们现在没开悟做个凡夫啊，还没有进门呢啊，说是不进门来还犹可，一进门来事更多，要发大心，要有上上智啊，不怕我们是凡夫，那个圣人佛都是凡夫成的嘛啊。说多了打圆仗，大家把起心来办世间法的事情是不能闲的，这个世间法都是蛮忙的，茫茫宇宙茫茫去，哎，这一辈子都在忙里过去了。这个出世间法，这个出世间法那我们这个禅宗这一法，禅宗这一法不要你忙，相反的叫你闲，什么事也不要做，不但是不动手不动脚，连你那个心都不要动啊，既要闲就闲到底，那么有人就想了，他说你这样闲起来那这个人就没得用了嘛。你看世间法 大家都忙啊，做生意的，做买卖的啊，各行各业都靠忙呢。你看看种田的有过忙时啊，那不得了。你看世间法哪一法不忙，都办不好，都不能办，唯独这个佛法，特别禅宗这一法，不但是不要你忙，你忙这个事儿就根本就办不好，就不能办啊，必须要闲，什么事也不做，念头都不要动。所以古人讲达得念头死，要死透，死不透还不行。你看永嘉大师那个正道歌，他头一句就是这么说的，绝学无为闲道人啊，这个闲道人看起来还不容易做呢啊，什么本事也不让你有，你就是装呆啊，说是大智若愚，大才若鲁，要闲呐。你看我们在禅堂里想打棋，禅念佛是谁，做什么功夫呢，就是做这一个字的功夫，叫你闲，什么事不要做。如果你要认为我那么一闲，这个闲我就什么也不能，什么事也不能成就，你说我烧饭能够闲吗，我烧火能不能闲呢，我烧茶能不能闲呢，那一闲好了，饭不得没人烧了一闲水也没人烧了，说世间法就不能成就，世间法就完全靠一个闲字。如果真正闲到底，那个真正能够闲的那个人有没有本事啊？本事大得不得了。我记得佛经中有这么一句话呀，虽远复感迷不周，而恒除提菩提座。你看释迦牟尼佛，十方一切诸佛，在那个菩提座坐的那个地方，什么事也不做，手不动，脚不动，心不动，那就是闲道人，闲到家了。只有闲到家了，这个用就大了。虽远复感迷不周，而恒除此菩提座。这就是闲的，这个闲的这个道理，闲的这个结果。可是我们现在的人呢，不能闲。说是到岗门寺来打棋，这个打棋呀，了生死的，开悟的，本来是一件好事嘛。他说我业障重啊，我这个功夫用不下去了，用不下去就跑了。这就不能闲了。能闲吗？佛法就是告诉我们，你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你就成为道人。十方诸佛用的功就是用的这么个功，不好好叫打棋啊，这打妄想，妄想一打，这个棋就打不下去了。你看看现在人的这个道心啊，这个道心是这个力量非常的微弱的。不要说你30年20年放在禅堂里下， 啊，这个几个气都打不下去啊，啊，什么事也没让你做，你看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啊，嗯，能办什么事儿？什么事也不让你做啊，你喊吃不消了，等到什么事都叫你做的时候呢，你又嫌烦了，我这个修道的，我出家是用功办道的，我不是这个办事儿的，哦，这什么事都有理由，说道心不坚固啊，说是那个离开山那做什么去，住山去啊，住洞去啊，住茅棚去啊，那也有点本钱呢，啊，你禅堂都住不下来，还想住茅棚啊？啊，还想住洞啊？那住在这住在这茅棚底下做什么事儿啊？嗯，哎，你看这个我们这个佛法，啊，哪怕一个字，都概括了整个的佛法都概括在里边，啊。你能够做到一个字能够做得到，那就成佛有余了，还要多吗？啊，叫你歇即菩提，那就是闲的。那个什么叫个歇即菩提呢？叫你歇，歇就是闲呢，什么都歇下来，眼睛不看，耳朵不闻，心也不打妄想，什么都歇下来，歇了还要歇。这本来无一物嘛，你不要歇嘛，不歇怎么能够跟那个本来无一物相应呢？住山住洞那讲究啊，那都有警戒的啊，你没有一点定力啊，你自己的没有一点定盘心，你住山住洞都有困难。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不相信就试试看啊，没个道行的住山呢啊，这倒也罢了，啊，照常在那睡大觉，嗯，你一发道行这个事儿就多了。初发心要打基础啊，是的，将来你有了基础了啊，自己能够在修行的道路上能够自立啊，我不要别人帮助，我能走这条路，功夫固然需要的，特别是这个理路非常重要，开悟不开悟那另外一回事情，了生死不了生死另外一回事情，哪那么容易就开悟了，哪里那么容易就了生死啊，啊，一下子不能开悟啊，也不能了生死，我们还在生死路上，啊，这个日子怎么过？嗯，那就靠你的知见，这个知见非常要紧。那个临命终时，舍生受生，这个时间就是完全靠你的知见。啊，哪怕我没了生死，我还没能够开悟，啊，我这个生死还是生死人，那个不怕，啊。只要你掌握这一念能够正念，所以今天有人问呐，啊，他在路上问的，我还没听得清楚，他说我这个脑子里像啊，好像有这个巴士啊，这阿赖耶识啊老在这转啊，可能我没听清楚，这个阿赖耶识怎么会转呢啊，八识整个的生死 包括全部的生死在里边，造生死受生死都是八事啊，眼耳鼻舌身这个五事啊，八事就是生死的根本。无赖也是，无赖也是这个藏事，特别这个无赖也是对我们没了生死的人去后来显做主公的啊。所以这个人死了以后，哎，眼根去了，耳根去了，这个漏视都去了，这个八识没去，所以他必须经过这么个短时间24小时啊，你才能动他，否则的话呢，他会动念头啊，动念头影响他的受生。这24小时还没到呢，这八识还没有走呢，他还有知脚，如果你动他，他要生烦恼，要是生嗔恨心，就是在一念之间，这个事儿就蛮大了。啊，怪不得人家说是这个永明寿大师啊，说是无禅，有禅无净土，十人九脱路，银镜若现前，避而随他去。他也就是说这么一个道理。人生舍生受生之前，这个地方这个念头是关键的时刻呢，非常重要啊。如果你这个地方能够掌握正念，以正念为因，他不会堕三恶道的啊。这个正念这个因，他不是三恶道的因呐、啊。什么叫做正念呢？如果说我们参念佛是谁的，那你就把念佛是谁抱得牢牢的啊，仗这一念去舍生受生。如果我们是念佛的，你把这个阿弥陀佛念啊这一句佛号掌握得牢牢的，那你说我这个把阿弥陀佛抱得牢牢的，说说我要死了，我还不能够升到西方，那么你说升到什么地方去啊？去下地狱啊？啊？如果我们是个参禅的，念佛是谁，一心得力，啊，就靠这一念，你说这一念升什么地方去？这是什么因？难道说是三途之因吗？八识在没悟之前，我们人人都有个八识啊，啊，在没悟之前呢，称为八识。悟了以后，那就是如来藏性，啊，一体，它兼两个方面，啊，因为这个八识啊，转世转八识成四智嘛。那么可见的这个八识都属于生死的范畴的，转五识成成所作智，转第六识成妙观察智，转第七识成平等性智，转第八识成大圆净智。那它叫转呐、啊？你说，哎，我这个怎么搞的？我这个八识好像在我脑子里像我在这转起来了。那我告诉你啊，啊，五识、六识、七识都会动的，唯有八识的是不会动的。啊，它怎么会动呢？ 怎么说在我脑子里会转起来的呢？啊，还有沙有盖世的，说是第八世，就指的就是欧莱耶识啊。你从什么地方见到这个欧莱耶识的？欧莱耶识是个藏识，到了果上呢，转过来以后呢，那是如来藏性。嗯，藏是什么东西啊？啊，藏就是大仓库。嗯，什么东西都摆在里头，啊，什么东西摆在里头？这个仓库，你说我这个东西摆在里头，像我们也搞不是也有仓库呢，啊，有保管员，啊，有人搬进去，有人领出来，那个东西有人搬，东西可以进去可以出来，那个仓库是不动的。那个仓库几时动过的啊？如来藏性，如来藏性这个性也是不动的啊。你说这个如来藏性怎么会动下来的呢？这个都是闻所未闻。五根就是眼耳鼻舌身，接触外边的五尘，那就起合造业啊。那个意根是什么呢？意根呢就是五尘落下来的影子啊。这个独头意识就是我睡觉了，眼耳鼻舌身都休息了，不接触了，哎，他你还做梦啊？那都是独头意识起的作用。第七是莫诺识，莫诺识叫个什么识呢？莫诺识叫个智识识，与生俱来的，生来，哎，他就晓得有个我吃饭，我肚子饿了，啊，那小孩子晓得我啊，啊。它又叫个传送式啊，漏根漏尘造的业啊，都经过它，哎，朝这个仓库里向搬，而它还看这个仓库，看得牢牢的，至实不失。我们每个人都有啊，你说眼根对于舍尘起分别哦，这个是根尘识，这个三法就生下来了啊，这必然的。没这尘，你这个根不起作用啊。这个我们大家都能够体验得到啊。打妄想，这个我们一天到晚都晓得，打妄想，一天到晚胡思乱想，颠倒梦想，这个大家都认得的，这个就是漏识啊。七是呢，横审思量啊，这是与生俱来的啊。这个呢我们也体验得到，这个第八是体验不到的。那第八是什么东西？第八是说明白的，就是个无明啊，根本无明。这个八是都起作用啊。那我们现在想修道，想了生死，做什么功夫呢？就是要修行，就是要做这个贤道人，绝学无为。有为就不能贤，无为才能贤呐、啊，万缘放下才能够贤呐、啊。啊，歇即菩提，那不是贤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做这么一个字，三年温水也是咸啊，咸到家了，你看看，说是我们现在活着，这个活到呢是能够成就一切事业世间法吗？啊，说是达到念头死，这个念头死，死了以后怎么办呢？死了还活得了啊？要现在人家讲嘛，这个人死了是不能活的， 啊，除非转生，还要石头。到了真正的贤人呢，那就是说随缘复感弥不周。你看看，前处有求，前处应。但是呢，观世音菩萨就在那儿恒除此普济，他都不动的。啊，如果前处祈求，前处应，那就忙得不得了了，那还得了吧？那忙不过来呀，千手千眼也忙不过来。因为众生太多了啊，所以佛菩萨的境界就不是我们凡夫的境界，要做这个贤道人。我们现在就要贤，我们现在做这个功夫就是要贤的啊。你看看我们自己每个人一天24小时，行住坐卧，出入往返，吃饭睡觉，看看啊，我是不是在这闲，还是那没有闲？你也没能够闲，与这个闲呢，那就背道而驰的，那叫做什么呢？啊，那叫做背脚合尘。能够闲，那就是背尘和脚啊。佛法就这么简单的，佛法有什么东西呢？啊，而且禅宗这一法更简单。嗯，那个住山住洞不容易啊，人家这个住山住洞啊，我说一个啊，过去我们常说的呢，有这么一段往事。住山住洞的住山的老修行啊，而不是像我们这个住山呐 啊住过几天就下山了，住过几天就下山了，他那个住山就一直就住下去了。嗯，岗被世人直住处，又以茅屋入深居，人家是这么住山的。洞山祖师，洞山良盖啊，跟密祖两个人嘛作伴去行脚。行脚走在什么地方呢？走在湖北省啊，有这么一个山嘛，这个龙山，走那个脚下，从那个山脚下经过。过去这些个高僧大德，过去这些祖师啊，啊，那个跑呢不是游山玩水的，是寻师访道的。哎，他们在山底下走啊，啊，这个山上呢有一条水，有条溪水从山上流下来。这个流下来呢，在水里像有这个，就是我们吃菜的这个菜叶。那么这两位，他一看这个山上看来是有人呢，不得人，这个菜叶从哪儿下来的？山上长草长树，那是很自然的，这个菜是不能自己长，而且这个菜也不会放从这个水里像流下来。他是看到这个山上一定有人，再一看山是非常好啊，嗯，看来这是个地方，是一个藏龙卧虎啊，修行养道的地方。嗯，他们就有意呢，就是顺着这条溪水呢，就朝山里向跑。跑得蛮远啊，跑着跑着跑着，看看，哎，看看眼前呐、啊、那个山里像有个茅棚。那么当然呢，有茅棚就会有人呐、啊、有个老修行住茅棚的，那人家是真正是住茅棚的。那个老修行就就摆手了，哎，他说你不要上来啊， 他说我这没得路啊，啊，没得路，这个地方不是交通要道，啊，没得路的，到哪去啊？你们哪跑啊？啊，那个洞山跟密祖两个人呢，也不问，嗯，一直走，走到跟前，看着一个老修行。住山的，住茅棚的，哎，他说你刚才喊叫我们不要上来，说没得路，他说没得路，你从哪来的？啊，你怎么进来的？哎，你说这个老修行，要是我们做那个住山住茅棚的人，人家问到我们，这是问，你怎么回答人家呢？嗯。啊，你叫我们不要来，你说不得路，不得路你怎么来的？啊，你从天上掉下来的。啊，你说这个老修行是怎么回答他的？他说：“哎，我不曾饮水，过去人家住山住洞这些个老修行啊，那个讲话呀。”都不是像我们世间的语言啊！你我怎么来的，我就告诉你我怎么来的，哪一年我怎么来的啊？不是这个都没得意思啊，那什么东西呢？那不是废话吗？啊，他说我不曾饮水，这个不曾饮水是什么意思呢？嗯，他们呢讲那些个话呀，都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不是讲功夫就是讲见地，你要是没点功夫没点见地，那还讲什么话呢？啊，云水，云在青天，水在西，一个是在天上，一个在地下。他说我不曾饮水，你看你大家看看这个从哪来的，一切可想而知。那么又问了，他说你这个老修行啊，你这个山里面住多少时间了，住了几年了？他说我不记春秋，不记春秋。这个问题呢好解释，那么有好多住山住洞的，你像过去不是有这么一句或几句话吗？啊，住坐幽荒里，弹琴护长啸，啊，山中无立日，寒尽不知年。这个住山住洞啊，不是太阳，不是阴山背后的一家住的洞里下。啊，可不是像我们现在，我们现在不得了啊！我们现在今天快节气了，什么的，明天单节气啊，马上还有几个节就怎么样了，又过春节了，一天到晚就算计这个东西。那人家住山住洞住茅棚呢？啊，那可是真说过一天算一天，山中无立日，太阳都看不到。哪晓得冬天夏天春天呐、啊、都不晓得，为什么不晓得呢？因为他用功了啊，不用功种茅房做什么事情呢？啊，又问了，他说这老修行啊，哎，你到这个山上住茅房还是你先来的啊？然后有这个茅房还是先就有个茅棚，没来时就有个茅棚啊，就是还是啊，就一般嘛，住茅棚就有这个现象很多啊，啊，我就住山去，到山去我去了，我得忙搭个茅棚啊，那就是说呢，先有你这个老修行，然后会有这个茅棚，那么还住山的原来的山就有个茅棚，我跑的就是住县城的。 还是你老兄弟先住，还是这个茅棚先住？这个不是，就问题就叫你回到这个茅棚啊，你不要做茅棚会啊，啊啊，这个道理呢就深了。那么老兄要怎么回答呢？他说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不知道啊？那个东升，你为什么不知道呢？他说我不从忍天来啊。啊，讲功夫讲见地啊，我们在这里今天讲这个东西呢，是不跟大家解释的。要去解释这个，我们在用功呢，那不就打家人嫌差了？这说明这是住茅棚的，哎，人家这个住茅棚的样子就摆这个地方。 哦， 啊，哎，他又问了。他说你最初发心住到山上来住茅棚，你是见的是什么道理想住这个茅棚的？他说什么道理啊？他说我在那个海边上看到两个水牯牛在这打架，打着打着打着打着就滚到海里上去了，到现在也没出来。那两个水光流是泥做的，就像我们这个泥菩萨过江一样，那就是自身难保。你说泥那个泥牛，那个水光泥做的，那打架打架打到那个海里上去掉在里，你还能你看那能出来不能出来啊？所以这个洞山跟这个密祖呢，听到他这个老修行的一番就回答，深有感触，五体投地。那这个呢，这礼拜啊，磕头啊，他说老修行，老修行，你这个领导人家是，蛮有道德的，我们想来亲近亲近你，跟你住这一道，啊，后来，那个洞山又问了。他用四句话，他说：“哎，这个宾主四句检验这个老修行的功夫见地啊。如果是主中宾，老修行回答说：‘青山不出户。’”如果是主中主啊，如果是主中宾，常年不出户。如果是主中主啊，青山覆白云。啊，他说宾主相去极远呢，这个宾主，你讲既然讲宾讲主嘛，隔多远呢？他说长江水上波啊。那么宾主既然讲宾主，见面都要讲几句话呀，宾主相见是有何语言呢？他说清风拂明月啊。你看他说这话这好不好？主中主常年不出户，主中宾青山覆白云，青山原不动，白云自去来。那个宾主相去极远，长江水上波，你看长江那个水它总有波浪的，那有风就有波浪，那个波浪跟水还是一个还是两个呀？啊，那就分宾分主。你看这宾主还是一个，要那我们一般请起来嘛，既然是宾又有主，那不是两个人呢？我是主人，外头来的是客人，这不是两个人吗？要是长江水上波，你看还是一个还是两个呢？ 嗯，啊，我们本具的真如佛性跟我们现在的妄想是一个是两个，幻化空身即法身，无名实性即佛性。佛言是这么说的，祖语也是这么说的，他说的方法不一样，哪会有两个道理啊？啊，如果有两个道理，有三个道理，那就是我们的妄想。宾主相见是有什么语言？你看看，清风拂明月，万里晴空，皓月当空，那叫清风徐来。过去有那么几句话呀，那我还自小记得有这么几句话，这句话恐怕还现在还有。嗯，月到天行处，凤来水面时，一般情意味，料得少人知。那个世间人啊，形容这个世间法啊，他尚且能够做诸子会意。你看月到天行处，那是什么样子啊？难道我们自己本人每一个人也有这种境界啊？啊，如果你这当人的一念心啊没有依法当行，那你就是月到天行处。风来水面时，那个水面上的清风微微的啊，啊，一般情意味，料得少人知。世间法啊，啊，上去它有这种味道。你看看，他说宾主相见是有什么语言？清风拂明月，那个清风拂明月，明月动不动啊？的形容，这是人家住老住山住洞的，有这么好的知见啊。我们现在如果住山住洞，有没有这种啊这种知见呢？所以后来这个老修行呢，他就说啊，他说我三杆茅屋从来住，这山上搭了三杆小茅棚，一直在住在里下，在那个就是水边林下啊，用功养道。三杆茅屋从来住，一道神光万境显。莫作是非来辨我啊，浮生传作不相关。你看看，一道神光万境显，他在山上呢就能够显啊，那就是闲道人啊。你们把这个闲字看得太简单了，这个闲字微妙无穷，成了佛的就是一个闲字啊。那一道神光万境显，莫作是非。你刚刚上来说这些个话，这些个问答，那都是是非啊，与本分毫不相关的啊。所以这个样以后呢，他就把这三个小茅棚就撤掉了，烧掉了啊。这叫做刚被世人执住处，又以茅屋入神居。他看来我在那个地方，本来说我认为好像是已经到了深山了，哎，现在还有人来，不行，烧了他，哎，再朝里向跑，永远不得。